你那边是不是有事啊？ 郭林看着乔家的脸色，就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有内情。 也不算什么事儿，我会应付过去的。 他没打算什么都跟郭林报备，最重要的是，这些事儿郭林其实都帮不上的。郭林本来是想继续追问的，但是最终他没开口。眼前的局面，信任是他和乔家之间最大的武器。破掉了这个，这场棋局他们其实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最后他只是拍了下乔家的肩膀。 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直接开口。 说到帮忙，你还真有可以帮我做的。 乔家因为郭林的话，突然想到了一个打消黑豹疑虑的好办法。只不过这法子不太好看，也有点冒险。郭林并没有多想，完全是很直接地接下了他的话。 什么事？ 结果等乔家说完了自己的计划，郭林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去。 太危险了，而且你现在的身体撑不住。 你又不是阿松，还准备真打呀？何况我现在孵化道齐全，错过了这次，下次你还得假戏真做，更不划算。 乔家倒是想得开，反正在郭林的手里，他也不信这人会对他下狠手。乔家的话其实有几分道理，但是郭林还是没办法直接就同意。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来回溜达了好几个来回，脑子里转了无数个念头，但坦白说并没有一个好过乔家说的。所以沉默了十分钟后，他转头看了乔家一眼。 你确定你可以？ 哎，这种程度小意思。 从俩人认识到现在，这种戏码都合作了无数回了，乔家简直驾轻就熟。其实将来不做小混混，他也可以考虑去做一个演员，切身体会职业小混混，不需要台词，不需要指导，闭着眼睛都能来。何况乔爷这卖相还是相当不错的。脑子思维一发散，乔家脸上不自觉的也浮上了一抹带着得意的笑容。只有郭林看着他忍不住皱起眉。挨打这种事儿有什么可高兴的？阿松那小子该不会真的把乔家打傻了吧？乔家的计划其实很简单，趁着他身上的伤还没好，郭林把他抓了，就说宋东良这件事儿是他故意插了一脚，破坏了阿松和郭林的计划。因为连累郭林蹲了好几天的局子，所以郭林出来第一件事就是跟他过不去，人抓起来修理了一顿，只是最后留了一口气给黑豹，算给他个面子。这个计划有几个好处，一来能解释乔家这么多天失踪的问题，二来能让黑豹名正言顺地跟暴风再起一次冲突，三来能让郭林在暴风面前摘得更干净。最重要的是，乔家打算在这次会面上把郭林心心念念的那个计划开始启动。暴风犯的最大的错就是把身边的人铲除得太干净，事到如今不知不觉他已经无人可用，阿松和宋东良一起被抓，他身边除了那些打手之外，能动脑子的其实也就郭林了。无论他信不信郭林，想不想用郭林，在这个阶段他都有些别无选择。而黑豹在这个时候当然也不会舍弃乔家，不仅是因为制毒工厂的事情基本上都捏在乔家的手里，更因为他始终有个怀疑，他认为乔家跟警方的关系并不一般。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当黑豹知道乔家在郭林手上的时候，他都会出面要人。而这个时候的暴风也当然不会那么容易撒手，这场戏也算是演得别开生面，气势十足了。乔家被郭林吊在一个废旧工厂的吊车挂钩上，乔家那一身的伤根本就不需要演，随便撒两把土灰头土脸，谁都不会怀疑郭林这一顿伺候的狠下本。暴风是先到的，看见郭林这个阵仗脸色不太好看。 宋东良的事没解决，你还有心思跟这种喽喽计较啊？ 阿松会盯着我，有一半的原因在他身上。何况他知道了宋东良和鲍先生之间的事，本来就不能留。 既然不能留，你直接处理掉不就行了？ 但是我修理他的时候意外知道了一件事，估计鲍先生会有兴趣。 郭林凑到暴风的身边，很小声地嘀咕了两句，暴风脸色突变。 真的？ 真的假的？一会儿黑豹过来，试试就知道。 暴风这个时候才明白郭林摆局的意义，心底本来已经快盖不住的怀疑，又因为郭林这太过卖力的演出往下压了压。毕竟郭林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已经超过了他作为警察可以触碰的极限，就算是卧底，他玩的也太大了。利益摆在眼前，很少有人彻底不动心，所以暴风就暂时耐住了性子，坐在郭林事先安排好的位子上，等黑豹自己上门。郭林是故意把俩人的时间错开了，所以这一等就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暴风始终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情绪，没有烦躁不安，也没有恼火翻脸，似乎他这样的身份等待黑豹也并不算什么事儿。只有他脚边的烟头算是泄露了他部分心态。而郭林眼看着暴风的态度，心底的把握也大了几分。暴风能有这样的耐性，只能说明他对黑豹手上的东西太过渴求。人只有为了极大的诱惑才会勉强自己，即便是暴风这样的人也不能免俗。所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只有一个人是比较难过的，就是上头被吊着的乔家。他被这么悬空吊着的感觉并不好受，虽然郭林事先给他打结的时候很技巧地减轻了他不少负担，但终究他身体的坠力还是会增加手腕的压力，时间一久痛苦就会加倍。基于这种心情，当黑豹带人出现的时候，乔家是发自内心的激动，所以他拼命地喊了一声 豹哥， 而郭林则是抬头看了他一眼，面上的嘲讽之下是不着痕迹的关心，只不过乔家这个时候根本就顾不上。黑豹抬头看着乔家，却没有开口，他只是把视线转向暴风。 暴先生，你什么意思啊？ 问这个问题之前，你应该先问问自己到底想干嘛。 接口的是郭林，他走到吊车旁边，先将乔家放了下来，但是当着暴风和黑豹的面，他还是意思意思地把乔家拽了起来。 他先是要保宋东梁，再然后跟阿松设计好了一个局坑了我们。这是什么意思？跟鲍先生宣战？ 乔家情绪激动地挣扎起来。 你放屁，宋东梁我还是跟着你找到的，阿松跟着你过不去，所以把条子引过来，关我屁事。 两个人看起来是在吵，但实际上是在变相的解释那晚上的事儿。而为了做戏做到足，眼见乔家反驳，郭林别无选择地踹了他一脚。乔家当即跪在地上，咬着牙弯着腰。郭林咬牙切齿地瞪着乔家。 早知如此，当年你落在我手里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把你办了，就凭你也想摆我一道。 而乔家则是红着眼抬头死盯着郭林。 妈的，郭林，等我们厂子起来，我一定要亲手弄死你。 乔家， 这次突然打断他的是黑豹，他从出现就没有开过口，突然这么一声喊得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只有暴风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起来。而黑豹的反应也让乔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他聪明的没再开口，只是很小声地补了一句 豹哥，救我。 至此黑豹已经不得不出面了。 豹先生，简单点说吧，你今天想怎么办？做了他，或者让我把人带走，稍后我给你个交代。 这句话终于让暴风有了点反应，他歪头看着黑豹。 交代？你想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啊？ 那就得看鲍先生想要什么样的交代了。 其实台面上黑豹和暴风的关系怎么样，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么打哑谜也只是因为闹僵了对谁都没有好处。黑豹今天不是只身赴会，万不得已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准备。